咁市道好咧，自然咧都大家愿意消费，愿意消费咁点啊？唉，入场睇波睇多啲啦。今日咧请嚟咧阿仙奴啊，足球训练学校嘅总监啦，高超啦，系啊，同我哋倾偈啊。喂，旧时咧同高超踢波咧手拢噶，佢咧未身材魁梧嘅，即系高大啦。有阵时咧你离远咧，你见到佢已经脚仔软噶啦，好多嘅球员咧唔够胆射波啊吓。 咁紧要，我即刻望一望先。 系啊， 数一数啊。 喂，高超依家有冇除咗教波之外，仲有冇踢波？我想问你吓，依家 好少好少啦， 系咪好少啊？ 因为近年我都比较积极噶，即系参与足球嘅发展啦。咁即系除咗亚仙奴之外，其实另外一个身份就东区体育会啦。咁我喺呢度咧，想借个机会多谢香港电台先。 系， 因为点解咧？其实你哋真系好有心喺电视嗰边咧，每逢星期五咧都会直播咧超级青年联赛。 系啊，呢个真系我哋都好想做嘅一样嘢，因为好多 U23咧，其实好多嘅青训产品。我哋成日譬如睇到英超嘅世界啊，又话边度边度咧就系边个球会嘅青训产品，其实香港都有青训产品嘅，我想讲系啊， 因为咧依家每逢礼拜五咧有 U14、16、18嘅赛事咧，香港电台都即系电视 播足啊，系啊， 都会直播。咁、 啊、 我真系要带一啲好嘅信息俾你哋咧，就系、是、啲家长咧好 like 呢件事， 梗系啦， 同埋啲小朋友咧，即系落场嘅球员咧，佢哋话佢踢咗。个即系十八岁之前踢波系冇电视直播噶嘛，即系依家能够参与到有电视直播，佢哋喺训练嘅程度啦，或者嘅投入度咧，即系大增好多。呢样嘢我真系好感谢香港电视。 系嗱，即系呢个就交翻功劳俾翻我哋嘅老板啦，系咪先？即系可以倾到，因为点解咧？即系除咗话家长们 like 噶啦，老师即系教波嘅老師 like 㗎，我哋成長年代睇咩？睇足球小將㗎嘛。足球小將你幾時開始睇？唔係睇下戴志偉踢巴塞嘅時候睇，你睇下佢踢南國小學嘅時候。喂，嗰啲小朋友睇嘅即係我哋都會入翻局。所以我有陣時咧，即係轉台去咗港台電視32嘅時候咧，睇呢、這個超級足球嘅青年聯賽咧，我睇咧其實哇，真係 好睇㗎喎。 哦，舊時僆仔咧，如果有啲專業嘅教練踢波咧，我真係唔使踢 Division 2 即係可能踢。紧 division one 帮学校升 division 咁样， 你知道佢哋嗰啲 sense 真系好好啊！ 系啊，啲盘楼啲基本功咧系同 埋佢哋，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啦，脚下即系其实个波嚟紧嘅时候已经望定晒啲走位，然之后就传噶啦嘛。要哇，我见到佢哋有完全有呢啲 sense， 系啊，即系你可以透过喺翻电视里面睇到佢哋真系踢成点啊，嚟紧点样改进啊，完全帮到成个体育发展。 咁啊，讲紧呢个足球运动嘅进程啦，足运进程咧又可以交俾咧即系高超讲多少少咁。邀请你上嚟咧，就系话，即系啊嚟紧可能个足球业务咧都有机会扩展去湾区嗰度，咁先问咗啲苦涩嘢先啦。嗱，其实咧依家疫情嘅缘故咧，可能咧收生方面都即系争少少，会唔会咧？嗱，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咧就系关于个湾区个扩展嘅版图咧，因为有阵时我哋都想啊，如果我哋足球好似做一啲卫星计划咁样，嗱我特登唔讲你嗰个附属球会，我讲下曼城先平衡你，咁你知道曼城好鬼多嗰啲卫星球会㗎嘛、即係墨尔本城又係曼城嘅，跟住唔知喺边个 纽约城啦， 纽约係啦，即係美职联又有一队又係关佢事嘅，咁曼城又係曼城嘅咁样，即係有上中下路啊，唔同地方呢都有一啲卫星嘅球会或者一啲试点，咁到时呢咪有好多唔同嘅基地，嗰啲基地一搵到啲人才，嗰啲人才呢会贡献返香港足球界别，呢、這个呢就係我哋最乐见嘅版图、所以呢就会开展呢个湾区嘅业务。嗱，头先有两个问题呢即刻交俾高超去答一答先。 咁我就觉得其实推荐呢个大湾区嘅足球呢、其实都好有例子嘅、其实大家知道啦，喺过去嗰届嘅赛事啦，譬如我哋嘅陈俊乐啦，有两个三个李毅海啦，李毅海啱啱琴日翻咗嚟香港啦，咁又其实佢哋都上咗中超踢波，但系我呢度唔讲得啦，不过话俾你知，佢哋嘅收入十分之可观，即系签一张合约咧，个签字费咧，都讲紧六位数字嘅银码，你先当咗先，即系从商业嘅角度，从球员嘅收入咧，我觉得呢件事系十分之好嘅。 因为你都做过职业球员啦，你都会知道，喂，其实卫生系好重要噶。即系过往疫情啱啱初段嘅时候，好多球员即系未复 翻呢、這個叫做香港嘅足球比賽嘅時候，好多都係揾招唔得啊！有一啲更加係即係要做唔同嘅工作，哦揸車就揸車，搬貨就搬貨。我都有陣時打開報紙體育版咧，我睇睇下咧，一句句文字咧都想喊出嚟。即係球員就係想好專業咁去專心踢波，我唔係專業咁想送外賣或者送貨。呢啲係背人垂淚嘅故事咯。所以頭先高超講咗個光明面咧，其實係好噶。 係啊， 我覺得即係起碼，喂你為到生賺到錢先啦、啊。我做球員唔係諗住我揾招唔得閒噶嘛。是不是 所以就话咧，我哋即系如果讲足球嘅，有两样嘢啦。第一，你要将发展呢样嘢系一个题目啦。另外就是一个商业嘅题目。如果两者能够融合得到咧，其实香港足球好有 真系产业化发展啦。 系啦，即系变咗产业化、城市化啦。咁其实过去其实我都好欣赏啦。政府其实佢投放咗好多资源啦，因为政事部局俾足总啦，从前嘅凤凰计划啦，跟住五年嘅计划啦，嚟紧仲有唔同嘅计划咧。其实佢都使咗好多钱喺边度咧？青訓發展啦，咁當然就係足總嘅即係資歷、人資源啦，人力資源嗰度都多啦。咁譬如我哋所有嘢要結合埋一齊嘅時間，我哋點樣去衝出去咧？定、係還是仲係魚水滾塘魚咧？ 係 呢、這個就真係要大家要去諗下點樣去突破啦、 嗯。 如果唔係，我哋永遠都係九龍東對九龍南啊，新界西對新界北 啦、啊， 即係我哋 地區聯賽咁。 譬如我哋去翻我哋以前細個，我哋踢港青啊或者代表隊嘅時間咧。我是参加过应该回归之后的全运会啦、城市运动会啦、哇上到去令到你大开眼界，因为大家文化不一样。我好记得99年参加成运会呢是西安，咁基本上是食自助餐的、但嗰啲自助餐唔系酒店嗰啲，只不过一盘盘 系有啲粥啊、花生啊、系啊、米饭啊、 米饭、 番薯啊， 同埋大家都当其时系食唔惯嘅，因为比较北方啊，酸酸辣辣啦、我哋香港人。即係食唔慣，最貼嘅可能係炸雞翼啦，咁但係都俾廣州隊成盤攞翻去，即係我哋係好痛苦，我哋已經係夜晚先到，係冇嘢 食在廣州，原來係咁嘅意思， 係啦，咁佢大家出嚟以為真係食，嗰陣時我有個隊友叫吳偉超啦，你可能聽咁，咁佢比較好啲啦，吳偉超因為 佢都係內地 background， 佢爸爸係廣東腳啦，咁所以佢都食。即係佢冇乜揀擇嘅，即係唔食就大鑊啦，因為冇體能啊嘛。咁嗰陣時我哋成隊波咧就認識呢個叫花卷啊，即係一個包嚟嘅，但係個包裏邊得啲葱咯，咁冇餡冇成。咁但係我哋嗰陣時問阿超點解你食嘅，佢就講唔係超話，點解你會食嘅話？唔食就冇嘢食噶啦，今晚，因為周圍都冇，唔係好似而家咁有便利店啊，有嗰啲咩手機外賣啊，係好可憐 啊。係你講緊九九年啊嘛， 九九年當時， 依家又有乜團咁樣，你一個 app， 喂，你中意食山西菜啊，山西菜，湖北菜，湖北菜咁啊。 咁跟住冇噶啦，咁點咧？咪嗰陣時仲係教練係黎新祥添，咁咪冇辦法啦！你唔食就冇嘢食，真係冇嘢食，佢唔會理你嘅，唔會好似依家咁。哇！你知嗰陣時國內都係比較用翻傳統文化啦，你投訴都冇用噶啦。 黎翔好惡噶嘛，當年係大家都知道啊。 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咧，嗰晚食完個晚飯咧，三十人，我哋隊波廿零個啦，就有一個叫杯麵團啦，就落去。我就喺嗰段時間認識咗個咩師傅嘅，係 啊，泡麵文化嗰陣時好盛行。 我就喺嗰度識呢一個， 係啊。 四珍牛肉 面， 因為全部都要佢即係敲佢門一定要佢開鎖。嗰間即係酒店以前嗰啲年代，咪有啲好 門口嗰啲係小賣部 係啦，就喺嗰度買杯麵， 賣香煙、賣汽水、賣嗰個甜甜地嘅涼茶。 係，跟住咧，仲有就係一個飲品咧，依家香港好興啦，以前叫酸牛奶。 係啊， 但係我哋係 yogurt 啦， 係啦，我哋又唔知噶嘛。咁咪問吳偉超係咩嚟咯？原來佢話好嘢嚟㗎，即係你個身體大唔大隻啊？要食多啲包啊，所以。嗰段時間就識咗另外一個文化，最精彩最精彩，你今日就算問陳偉豪都唔會忘記嘅，成盤雞翼攞翻去就變自助餐，呢個係冇可能忘記嘅事嚟㗎。 偉豪依家即係我哋又見佢喺大台嗰度講下啲 K 列啦，係咪先？喂，高超你舊時都講波，依家又少咗講啦，係咪？ 係啦，因為我自己都 要專注足球發展係嘛？ 足球學校啦， 足球學校發展， 同埋我自己真係有心喺過去幾年，我真係想搞好個青訓，因為我發覺咧，其實地區呢個角色好重要。 我自己本身都是东区足球队啦。咁变咗就系我哋十八区，如果能够真系可以配合多到出多少少力咧，其实小朋友个发展会更加好。 系咁啊，头先都去到另一个题目啦 ，PC， 即系你请阿高超嚟做嘉宾都系因为有呢个湾区嘅学校啦。咁其实喺内地，譬如当一个 business 咁样啦，去 set up 一啲足球嘅培训学校，要攞啲批文多唔多？嗱，我实情地问一啲比较 execution 嘅问题，即系话喂，真系要想搞对波，或者想搞波，即系你就算申请个 license 啊，咩球会都好啦，申请个 license， 翻去内地去经营，究竟场地啦、资源啦，系咪多好多？第二个问题就系攞啲批文系咪关卡重重咧？ 嗱，我可以咁讲，其实2016年咧已经喺北京啊、上海啊唔同嘅地方游走啦。咁咧，原来我发现一样嘢咧，中国同英国嘅喺字眼上嘅文化都好大分别嘅。嗱、如果我哋以足球学校呢四个字，有学校咧喺中国系唔能够嘅、因为你系叫做办教育。咁、你可以叫做乜嘢咧？学院。但系喺学院咧，英文应该学校就叫足球叫 soccer school 啦。咁如果学院咧就叫做 academic 啦。但系喺英国咧，学院咧系差唔多一个精英制里边嘅。学院就系精英准备上英超嘅球员，佢就叫学院啦。所以咧，佢又唔俾你用 academic 喺呢一个中国里边。但系中文字咧，你就叫学院，英文字就唔得啦。所以其实学校同学院都系有冲突嘅。咁所以我哋最终就解决叫做 training center 啦，训练中心 或者 training school 得唔得咧？ 唔得，都英文得，中文唔得。喺中国英文唔用，英文冇问题，但系中文就一定唔得噶啦。 哇！嗱，今集咧同高超咧讲咗好多啊， 先 都未讲个名咋。都未讲啊个场地啊都未讲话喂喺内地点样收生啊究竟个价钱系点样啊哇真系好多嘅议题仲有啦即系可能坊间都有一个说法就是、啊点样整一啲湾区嘅足球联赛啱啦搵业内人士或者业界人士去讲呢究竟啊实行嘅几率有几高啊或者有冇啲方法可以呢加速个进程等等啊资源又会唔会多啲呢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咁下一集呢再请高超讲多少少啊咁啊、即系同你讲返句新年快乐先啦 新年快乐 啊希望大家呢今年有贺岁波睇， 好、希望有， 希望有 ，thank you。 就算末日来到，日复日变停脚步，走遍了荒土。住追踪有半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海浪和风暴。不理那关卡，那地图，多远也好，就算再高，终有一天达到。游历旷野与丛林，潜入湖泊。穿破云层，热烈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能，全程研究，只有良行，用岩头坡，只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迎上目朝向。力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看的散落尘土，尽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潜入湖泊，穿破云层，艰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城研究，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迎上目朝向。 跌倒，毅然跑向未知数，无惧断气也前行，茫然迎接爆发潜能，记录刷新每步秒速，只愿时光看沸腾，从来无悔与你同行，何时能够再次联盟，各族竞争，这次游戏是场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今天是元旦，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发表网志，他向全港市民送上祝福，并提到新一届立法会任期开始，90位当选议员将于下星期一宣誓。他连同一众司局长期待同新的议员保持良性沟通和合作，共同为建设香港作出贡献。李家超说，香港国安法筑起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护城墙，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由破坏年代进入建设年代。他强调，国家永远是香港最大、最强大和最可靠的后盾。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多项支持香港的措施。未来一年，政府会继续努力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同时将香港发展得更好，让香港再创高峰。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本港的疫苗接种率需尽快提高至九成或以上，当局收紧疫苗气泡，要求进入公共场所至少要打一针，是好好的诱因和鼓励，而农历新年后可能都要收紧至两针。他认为疫苗气泡要逐渐收紧，可能进入街市和公园都要接种疫苗，才能够真正驱使一些长者打针。另外，孔凡毅表示，如果社区有 Omicron 疫情爆发，疫情发展速度将更快和更严重。若果未来两三日有越来越多人感染，建议当局即时收紧防疫措施，包括食肆恢复为四人一台，卡拉 OK 等处所要限制人数，甚至关闭，以及叫停大型活动。他又表示，机组人员应该尽快接种第三针，航空公司要加强罚则，包括涉事人员可以被革职。新一届立法会任期今日开始，九十名候任议员当中，包括相隔五年几之后重返议会的工联会邓家彪。邓家彪接受专访时形容自己为半生熟议员，指议事规则多次修订，议会组成亦有改变，需要重新适应。邓家彪又话，首要关注房屋和贫穷议题，至于会不会赞成重启政改，他认为社会应该先聚焦民生，必须要有足够条件，包括社会对新选举制度的信心，先讨论政改问题。他说理解 Omicron 变种病毒影响和内地通关进展，希望特区政府加强防疫工作，并可以考虑和大湾区采取统一防疫标准和措施，否则通关无期将进一步打击本港经济。他又希望新一份财政预算案能够继续发放5000元电子消费券，并透过发展基建带动经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新年贺词，表示对即将到来的转变的期盼，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即使面临挑战，但会奋勇向前。普京在贺词中向全体俄罗斯人民说，当大家迎接新年，期盼新年将它当作是人生重大分界线的时候，时间向前永不停步就更加清晰在耳。他期盼新的一年将会有更好的，将会有一个良好的转变，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但他亦都知道这一切无法同过去一年所发生的割断和分离。俄罗斯遭到诸多挑战，但他们已经学会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之下生活，解决复杂课题，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团结。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朝早清凉，下星期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三十一，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1月3日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 我记得我自己啱啱出嚟做，啱啱唱歌啦，咁啊演唱会睇，哇睇四面台，我觉得好震撼噶嘛，即系我好想将嗰、那个将嗰个印象，咁喺我自己呢一次，即系算系我人生嘅一个纪念啦。 2022年1月4日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张学友嘅声音。 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 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嘅金额，同可以用喺视光服务嘅款项有几多。计划一下点善用医疗券啦。 人嘅容忍度系有限噶。 你做完之后自己有冇 check 过啊？ 啲数啱啊？ 系全部都错啊！ 对唔住啊！咁我依家即刻去改翻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方力申饰演嘅陈荣保唔保得住份工？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展翅求全。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迪斯。 对我来讲，电影并不只是一种娱乐，更加是我生活上高需要的精神食粮。因为很多时候电影都会启发到我的创作。 他是林显希 Alan， 从事广告创作20多年，热爱电影的他更加制作 CIBS 节目《光影为城》，介绍香港电影的不同场景。 10年、20年、100年之后，我们现在面对的景物、建筑物、景象可能已经不同了，但是就是凭着我们这些电影的作品，重塑回当年原来香港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这么美丽的景象。 如果要你揀一套最喜欢的电影介绍给听众，你会揀哪套呢？ 80年代的最佳拍档，因为我记得我当年在戏院看的时候得到很多个欢乐和快乐，而今时今日的香港，我觉得香港人最需要的就是欢乐和快乐。 CI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每个国家有它的一部宪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新的国家成立，每个新国家成立的时候都制定它自己的一部宪法，所以宪法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一份身份证，用来去参与国际社会的时候，令到国际社会去了解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啊，佢嘅基本嘅价值观念啊，同埋咧呢个国家嘅政府嘅体制嘅。咁啲宪法虽然有好多条文系比较技术性咧，但系佢最终嚟讲咧都系反映到嗰个国家嘅历史同埋文化嘅。 宪法一分钟。 What? Excuse me? Hi, it's Taylor.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Hey everyone, it's Bjorn from ABBA. Hey guys, I'm Justin Bieber. Hey, this is Dua Lipa. Hi, this is Lady Gaga. Hey, it's Billie Eilish. Hi, this is Avril Lavigne,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Check him out.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一分钟文化之旅 ，PC 施俊卿。 今日系1月1日，元旦日。元旦嘅元系指开始，系第一嘅意思。而旦分别由日同埋一组成，日系代表太阳。一是代表地平线，所以旦即是由太阳从地平线上面升起，象征一日的开始。前人将元和旦两个字结合起来，就引申为新年开始的第一天。据说中国历史上面元旦的具体日期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改变，夏朝为夏历正月初一，商朝为夏历12月初一，而汉朝汉武帝太初元年时，邓平等人创立了太初历，重定夏历的正月初一为元旦，之后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改称夏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公历的1月1号为新年。去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公元纪历法，改称1月1日为元旦。 一分钟文化之旅 ，PC 施俊卿。 喂 ，PC， 听完你嘅 set 文咧，都有一个咧，新历新年嘅气氛先啦，吓、啊， 好特别、啊，其实， 嗯，系啊，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得意嘅嘢发生咯，不过我又想问一下你一样嘢先啦，你自己有冇试过唔喺香港过1月1号咧？嗱，今日你一定喺度啦，今日1月1号系咪？ 我有、啊，我都系同广大嘅朋友差唔多，我。 去旅行 前幾年係啦，都係都係去旅行啦。咁前幾年我就去日本啦，因為日本咧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嘢嘅，係啦，每年1月1号要過去搶福袋嘅、 哦，搶福袋， 冇錯， 明白，明嘅，明嘅，明嘅。不過依家咧好多日本嘅企業未喺中國都有分佈嘅， 嗯， 其實咧香港以至咧中國咧都會有呢啲福袋嘅，你知唔知啊？呢、這個好值得講嘅，因為好多日本嘅企業咧，即尤其是嗰啲大型嘅連鎖品。品牌嗰衫嗰个咧，咁佢咪好多分店嘅，其实喺大陆都咁样。咁有一次咧，1、2月嘅时候，啱啱有啲工作啦，要喺深圳嗰度咧，跟住我经过一个大型商场，谂住入去行下啦，感受下，即系究竟啊有系咪要买啲农历新年嘢？点不知咧，佢连啲日本和风咧都吹埋过去内地嗰度，就系、是、有一袋二袋啲福袋咯。佢真系会喺门口嗰度摆晒嘅，咁、那、嗰个福袋就系有佢最 signature 嗰啲颈巾啊、hit hat 啊咩嗰啲咁嘅嘢咧。 而家其实香港都有嘅， 系啊系啊，有呢一类咁嘅情况。放出現咯， 同埋我覺得除咗福袋咧，即係購物之外咧，另外飲食文化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即係例如我啱講緊日本啦，日本其實佢有啲年糕啦，即係佢哋嗰個對一月一號嗰個情懷 係中下個年糕嘛， 同埋最重要係。佢哋即係可能我哋香港啦，或者國內啦，即係啲傳統文化，同埋日本有部分有啲似嘅，即係例如敲鐘啦，係一啲宗教上嘅儀式啦，都有啲似嘅喎。 係啊，不過中國就即係傳統過農曆年啦，係 啊，冇錯， 比較深刻啲嘅。咁啊，唱定利是錢啊，封下紅包啊，包下利是咁樣。不過今年估唔到都係因為疫情嘅情況啦，即係唔好你話喂去東京去唔到，去北京都去唔到啊，即係你話。喂，我有啲朋友可能留喺香港居住嘅 ，stay 喺度，咁都係北京人嚟嘅，咁佢哋都未必翻到去鄉下做冬啦，咁樣即係叫做過冬節啊，唔係做冬，係 過冬節啊咁樣，或者過春節咁樣啦。咁舊時春運咧，一定係關於佢哋一個好大嘅議題嚟嘅，即係會喺香港咧買定好多嘢嘅。佢通常咧就會叫做一月頭嘅時候咧就會 WhatsApp 我啦，即係話哇 Owen 你知唔知邊度邊度有呢啲嘢賣啊咁樣。跟住第二句就話你呢啲嘢有冇折啊咁樣。咁但我都會傾向幫佢嘅，因為佢都係孝順女嚟嘅，咁即係會買曬一啲唔同嘅產品，咁咪。即係佢真係一盒二盒咁樣翻去鄉下，即係俾爹哋媽咪㗎咁樣。即係 不過大家喺呢段時間都計曬數啦，即係究竟幾時開始要翻去準備咧？ 但係依家搞唔掂啦，佢唔翻去啦，佢今年都唔翻去啦。即係 even 佢譬如即係上年嘅時候結咗婚，其實 suppose 應該翻去同爹哋媽咪匯報一下嘅咁樣，或者要講翻聲嘅咁，但係都因為疫情嘅緣故就有少少滯後啦。即係關於呢啲叫做該見嘅或者該做嘅嘢，都係因為你翻到內地，可能你首先喺深圳隔離14至或者21日啦， 21日， 跟住你可能落翻嚟香港又要再隔離。咁你正常人打一份工嘅話，你真係唔會有一個月以上嘅假期。你最叻仔廿日假好未啊？一年廿日假， 你最近有冇睇新聞啊？六同埋你排六個鐘頭隊喎，即係要係啊！ 我喺深圳灣啊嘛， 深圳排六個鐘頭隊，即係。呢、這個真係一個係啊，真係需要諗諗啊，點樣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 真係好難搞啊！咁即係作為香港嘅普通市民，即係冇諗住外出都要注意社交距離啦。咁啊，即係呢個都係重要。如果唔係香港爆得好勁嘅話，到時唔止隔離廿一日，甚至再隔離得耐啲，或者甚或乎係喂又要 block 翻啊嗰個渠道咁樣，咁就亦都唔係大家想噶啦。咁唉。新年啊，希望疫情快过去、啊。 我哋唔开心嘅就唔好喺今日讲啦。 今日 要全部都开心嘢嚟嘅。 冇病冇痛，百毒不侵啊吓！希望收音机旁边你咁啊，即系享受假期啦，享受咧今日咧同屋企人好好嘅过啦。咁啊，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即系你话摊下喺文化区嗰度又得啊，野下餐又得啊，去下博物馆咧唔得嘅，因为要预约啊吓。咁、啊、我自己上个礼拜都有预约去到。到一月十几廿号嗰啲 friend 啊， 咁又咁讲，除咗 Empress 嘅博物馆之外咧，仲有好多博物馆嘅。 嚟紧开啊，故宫啊开啦，系嘛？系啦，开啦。咁啊，即系香港都希望大家 同埋今日正式踏入香港，我哋回归嘅25周年嘅庆祝活动啦，系啊， 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嚟紧物流紧固咧，好多大嘅 event 啊， 整年25周年嘅大型活动都准备会开始噶啦。 想跟他公开的得到这世界的祝福，藏在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头先呢就请走咗我哋嘅嘉宾啦，高超啦，其实都即刻将好多足球嘅回忆呢涌现咗。 係啊，我记得我以前轮街场嗰啲经历啊经验啊即刻出晒嚟。 即係我记得呢嗰陣时有个同学仔呢，佢唔係香港土生土长㗎，即係佢喺外国咁样喺香港读书嘅，咁佢要学中文啦、啊、朋友仔即係旁边啲同学要教佢中文啦、啊、但我记得佢踢波好叻㗎，即係我哋成日话呢佢係我哋学校嘅山道士嚟㗎，即係佢都有啲南美 feel 咁样呢。嗰陣时我哋成队波啦，即係学校队啦，靠都係靠佢一个人入波，佢真係好似一个大智慧咁样，一楼几喎可以。 哇， 好劲抽啊！即係你即係依家好兴用乜乜美斯㗎嘛。即係中国有中国美斯，泰国有泰国美斯咁样。佢可以被喻为我嗰陣时嗰间学校，即係譬如叫 ABC 学校係 ABC 学校嘅美斯咁样。咁嗰陣时有好多唔同嘅足球集训呢，就好兴返到内地做啲交流嘅。我哋成长年代呢就有嗰啲譬如去到广州交流啊，或者去到清远交流啦。咁清远就常常一个交流嘅热点嚟，我唔知点解，即系细个嘅时候你多唔多呢啲交流团嘅 PC 吓？ 喂，我自己咧就前排咧，即系疫情前啦，其实我都带咗团去交流嘅。 哦，你带团 系啦，但系真系足球团去交流啦。咁就 系 番禺有个足球嘅基地添嘅，我哋系啊， 系咩？ 系啊， 系咩？咁你有冇踢翻两脚啊？吓， 我就有嘅，都轻轻玩下嘅， 都轻轻玩下。 系啊，即系其实你见到个足球，你就会好想踢，尤其是我哋细个本身有踢开咧，真系有呢一个感情嘅时候咧。即系我记得我细个其实最开心嗰段时间踢波就系我，因为我表弟同一啲朋友咧，佢哋都喺外国留学啊嘛。咁一去到暑假翻嚟咧，就会全部一齐翻晒嚟。咁我自己有队波嘅，咁翻晒嚟咧就会大家一齐聚啊，每个礼拜六都会去排街场去踢波啊，咁样。 咁几好啊，跟队咁样。 同埋佢哋全部都喺外国踢啊嘛， 劲啲嘅， 系啦，系劲啲 嘅， 唔知点解系劲啲嘅。跟住佢哋大家就会去开始学习嗰一套系统啊，跟住然之后例如系。我哋講有一段時間係咪大家最容易係扮點樣去跌倒嘅？假身啦嗰啲係啊嗰啲，大家就會喺個石地足球場度，大家一齊 train 點樣去跌啦， 學啲瘦身嘅技術咁。 冇錯， 不過有趣嘅，我覺得呢啲都係屬於我哋嘅回憶啦。咁不過你頭先話帶隊去番禺，估計依家內地好多城市，特別喺足球嘅規劃嗰度都配套得好好。我講翻我譬如之前自己細個去。內地去交流踢球的時候，其實他的草場真的沒什麼草的，等於一個泥場，即好像跑泥地一樣，跑泥地一樣，即總之踢完之後呢，隻腳很骯髒，襪很骯髒。與此同時呢，其實草場全部都很多碎石的，其實呢咁嘅足球環境，我成長上去咧，我啲老師都有教，喂，大家真係唔好太搏命。首先，即係唔係話個技術上唔想用盡力去踢，係因為你如果全力去踢，你好容易受傷。地面咁多碎石咧，你一跣到咧，一撲到人哋一棘你咧，你成個膝頭哥咧就真係傷失青年嚟啊！兩個膝頭哥咧都已經傷曬㗎。 不過我近年上去就見到大家去養嗰啲草咧，真係養得好。 係可能其實 suppose 咧應該內地养草养得好啲，因为你天气啊气候啊，我哋叫近海咧，好多时候即系嗰时咪大球场咧整过一剂嗰啲草嘅，跟住咪话有啲球队嚟到香港都唔愿踢嘅，话我哋啲草有问题， 凹陷啊啲泥场， 我都信嘅，因为咧可能香港即系近海少少啊，即系一个沿海嘅城市咧，咁咧我哋养草系冇嘢，同埋成日潮潮湿湿咁样咧，我唔知系好定唔好啦，我谂唔明白嘅。但係揾咗啲專家去整翻啲草咧，咁又好翻啲嘅。有幾年大球場啲草係 OK 啲，不過依家隨住大球場，可能有機會都成為我哋回憶啦。因為嚟緊都係依個咩啟德啊。 睇啦，體育園啦，嗰度應該個stadium 啊，即係嗰個球場應該會係最勁抽啊！嚟緊香港嚟講，咁啊，睇下當嗰個地方啲草會唔會有發展得好啲啦。 不過咁嘅，我又公平啲咁講啦，香港係有一個機構係養草好勁嘅，咁係有足夠嘅能力同埋科技嘅系統咧去做好啲 嘅。你係咪想講馬會啊？就係啊，馬會係養草最勁啊！係 啊，冇錯， 冇乜草頭嘅估計。 係啦，好緊要。其實講緊我哋成日都講科技發展咧，其實甚至係讲紧点样去培养啲草啦，点样去做去水啦、排水啦，甚至点样去留低几多嘅水分喺度，令到个草可以生长得好啲啦、靓啲啦，甚至冇咁容易甩出嚟咧。其实都已经呢个技术好成熟啊，喺香港都已经本身，所以点样去吸收多啲經驗，然之後再做好啲，我相信係做到嘅。 係咁啊，繼續睇下啦。咁啊，2022年應該都會喺呢個啟德嘅運動員啊、體育園嗰度，應該有啲相關嘅 event 要搞噶啦。 係啊， 我知道咧，有啲內幕消息就已經請好曬人噶啦，入邊啲管理人才全部已經就曬位 啦 ，get ready 噶啦。咁啊，你 get ready 鬥緊人工啊，要做嘢噶啦。咁做嘢嗰度就真係， 所以我相信呢個25周年將會有好多好多新的活动发生啊。 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